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时尚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三，进入到的是母婴的环节，我们会在辣妈正传当中跟各位辣妈姑爸们一起来分享更多和母婴相关的、和育儿相关的一些有趣的内容。我是袁毅。 大家好，我是戴毅。 今天我们直播间来的这两位嘉宾，我觉得很特别。首先跟我的私人感情上面很特别， 这个联系会更深一些，是吧？ 对，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但是呢，大学当中其实交集可能跟其中一位 更多一些， 对，更多一些。另外一位呢，只是就是有所耳闻，然后但是现在呢，反而在毕业之后，大家的交集变多了一些，是因为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辣妈和酷爸， 对，为人父母，为人父母之后，你知道，就是可以以前一些不是很熟的朋友，或者不是很熟的存在于通讯录里面的人， 活跃起来了， 对，就是。不知道怎样就情不自禁地吸引在了一起。 我猜是因为这样子，比如说正好发现哎前后脚有的孩子，然后呢月龄差不太多， 对， 又同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间和时间点也差不太多， 对， 再加上经常在朋友圈里边你点个赞我留个言，所以就愈加的联络多了一些， 对， 是吧？ 所以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网友，应该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旦你成为了辣妈酷爸这样的身份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跟一些同样有这样身份的人走得更近一些。 没错，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对辣妈酷爸，我们来掌声有请一下，自我介绍吧，因为你们的名字太多了，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Hello， 我是蘑菇爸爸，我叫孙佩。 蘑菇爸爸孙佩，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亚，也是小乖妈妈。 你知道他们俩特别让我受不了的一点，就是 他们俩声音从话筒里出太好听了。 对，这个好听这事儿一会儿再说哈。我先要说一个我受不了的点，就是孩子都快2岁了，他俩就是互望的那个眼神，就是在放电，你知道吗？就是爸爸在说话的时候，妈妈就是 一种那种仰慕的感觉。 对，然后妈妈在说话的时候，爸爸就是。那是宠爱，你知道吗？很过分，就感觉像是前一天刚刚结完婚，就在热恋的状态。 我刚才也在说了，我说两个人的感觉好像新婚不久。 就刚才要开始直播之前，两个人把话筒凑到一起，然后就这样挨在一起。我说你们俩，对吧？话筒是串身，不许这样。好吧，如果想要领略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这样一对充满爱意的夫妻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这对和我有着特殊关系的同学一样的这个 CP 到底来我们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对， 还要分享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在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呈现给大家。 给赵姐。 对，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实用资讯。资讯方面，我们先关注到的是一个这段时间或者是今年以来我 经常在街上能看到的一种很火的网红的器具，叫遛娃神器。 遛娃神器有很多种，一个是方便带孩子，一个是方便管孩子，你说是哪一种？ 你先说方便带孩子那种，就是那种小推车。 对，它 折叠起来超级方便，像个三脚架一样。 好，那不用折叠，就像一个一字马一样，孩子骑上去，然后有一个扶手，然后家长只需要扶着长长一个尾杆，就好像是把一个天上的风景放到地下是一样的，感觉很轻便，很好带孩子。 3到5岁， 对， 就是他已经自己有自主的行走能力， 对， 但是经常会在外头耍个赖，啊，不走啦，就要抱抱 了， 抱大腿那种。那这时候把他往这个遛娃神器上一放，就爸妈就可以解放双手了。这是你们应该都知道的遛娃神器哈。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书包上带一根绳的。这已经很多年了， 对， 就是防止走散的，你就拽着它，就跟遛小狗一样， 没错。 但是最近又出来一个戴在父母和孩子手上的， 我看到过， 各有一个手环，然后中间是用那种像弹簧电话绳一样那种弹性的，那种绳子， 或者说也可以是女孩子的那种扎头发的发圈，那个材质，只不过变得更粗一些， 对，那个就有弹性嘛，就即使孩子大概离你有半米长都可以扯得特别长。但是最近呢，警方就有一个视频来告诉我们的父母们，这样一款遛娃神器其实它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如果你手头已经入了这样一款遛娃神器的话，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测评的视频。我们一边看一边给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解释一下哈。这种绳子中间就是有弹性很大的弹簧，拉长之后最长可以到1.5米左右，一头是绑在孩子手上的，另外一头绑在家长的手腕上， 对， 就可以替代孩子和家长手拉手， 对， 就保持一定的美丽的距离， 对 对。 但是这个检测一方会说，其实这样不一定很安全， 因为这个绳子在电梯门、旋转门，还有这个过地铁的安检门的时候是检测不出来的。现在他们是把这个绳子放在了旋转门当中，如果大人已经先行通过旋转门了，这个绳子会被卡在门当中，但是门并不会停下来，所以等于孩子就会有被门缝卡住的危险。以及在具有感应功能的电梯的时候，直梯的时候，这个绳子也是没有办法被感应到的， 对， 所以大人可能进去了，孩子还在门外头，门也 那很危险了，当电梯行走起来的时候， 孩子就被升到半空了。 光幕电梯的那个空档中间，感应的空档中间的话，它这个电梯就会默认为你中间是没有东西的，所以它会自动关上门，自动运行。 啊，乘坐扶梯的时候，安全隐患也有。 对。 切记不让孩子离开视线，也就是说明这个遛娃神器它只适合于说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一个空场地里面去使用。 首先人流不能太密集，其次你去的地方不能太复杂场景，如果又是各种旋转门啊，什么 上下 电梯啊，这那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就是这种所谓的遛娃神器，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哪一种，都不是说可以让父母完全就解放双手的。包括我们之前评测过的婴儿车，很多就是新手父母会觉得说，哎，我有这样的东西，把孩子往里一放，我都可以干自己的事儿去了。绝对不是这样，当我们爸妈的人都知道这点哈。所以你们家孩子现在是快2岁是吗？我记得是 1岁半， 几月份生的来着？ 12月份。 哦，比我们那个小4个月。 对， 所以他现在已经会走路了， 是， 对吧？但是有没有出现过就是出去遛娃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走的情况？ 没有，他一直是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的宝宝，就到处去跑，然后最后我们都是拽着回家的。 所以你们很需要这遛娃神器，他不可以跑太远。 是， 我们就是会身边有很多的家长都发生过，就是孩子到了外面就不愿意走了，就抱着你大腿，那蹦蹦蹦蹦蹦，你就像膏药一样，是真的很让人头疼。但是你们那宝宝还挺天使的。 对， 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首先给各位辣妈酷爸们提的一个醒哈，辣妈和酷爸们出门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妥善的使用这些遛娃神器。 对，也要注意到这些遛娃神器的一些所谓的弊端吧。没有那么尽善尽美的安全，其实最好的守护和看护还是来自于父母。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的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平时私下里当妈妈的都会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一孕傻3年的问题。艾丽亚为什么是这个表情？你遇到过吗？你自己有感觉说自己自从怀孕以后智商有变低的情况吗？ 不只是边听，你可以看蘑菇爸爸看我的眼神，就觉得他应该 是蘑菇爸爸。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呀？你认为你的爱妻在怀孕之后有变化吗？智商方面？ 我其实刚刚一直在算时间，我想还有半年 就要过去了， 马上就可以走出低谷了，是吗？ 那按这么说，我是不是快要满了？可是我依然觉得还挺蠢的。 不会。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爱忘事啊，或者有时候怎么样，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可能更多的关注力是在孩子身上。 以前不这样是吗？ 少吧， 对，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 我现在记事本里面满满的都是我今天要做的什么事情，早上一定会先列一个单子，然后晚上的时候一条一条把它删掉。 哎，他跟我的习惯很像，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必不代表是 假， 对，没错，而且这样你会觉得你一天哪些事情完成之后有一种特别大的一种成就感。 对，一定要干完事情才 对，一项一项一项划掉，觉得啊这一天感觉很充实。 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以前是有这样的习惯的，我怀孕之前有要给自己列计划，然后今天晚上多少这样的。但是一旦到怀孕，然后慢慢发现自己真的有这种所谓一孕傻三年的这个迹象以后，我就开始不服。不可能，这种事情不存在的，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 然后刻意不记它， 刻意不记，然后你就真的每天都在跟自己叨叨，我接下来要干嘛。我刚才干了什么？哎，我刚才要干嘛来着？我现在口头禅最多的就是我要干嘛来着。所以这个事情不服输不行，但是到底一孕傻三年有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我们也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都说一孕傻三年，我儿媳妇自从怀孕就变傻了，丢三落四的还老跑神儿。哎呀，可不是嘛，我家大外甥女也是怀了孕注意力总是不集中，简直搞事情啊。一孕傻三年不存在的好吗？快让我们育儿团粉碎这些谣言吧。 本期谣言：一孕居然会傻三年。 在孕期其实你的大脑本质没有变傻，反而是变得更有智慧了。孕期女性身体里产生的激素会让我们的大脑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妈妈身体里的孕激素和雌激素会重塑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对于一些特殊的场景和状况会变得更冷静，如果在宝贝出现状况的时候你也会更勇敢的去面对。第二个，宝贝在出生以后，你对他的气味、对他的哭声以及对他的面容都会更快的判断出来。最后呢，抚养孩子是一个非常重大挑战大脑信息处理能力的过程，它对于妈妈情感的体验和丰富度来说也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的大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它的新陈代谢。 怀孕才不会变傻，是孕妇要想的事太多。 一方面，进入孕期的妈妈，她的睡眠通常都不是特别好，而睡眠不足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记忆能力。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到孕期有赖于我们的激素的变化，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对不同事物的记忆的能力、体验的能力和对它的认知的效果。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在孕期我们的脑力资源被被动地分配到其他的一些事件里，会导致妈妈觉得我的记忆力下降了。 如何帮助宝妈走出孕傻阴影？ 首先是一定要充分的休息，不需要让自己的身体跟不胜任的体力做对抗，休息好，我们的记忆的能力和情绪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第二个，顺应身体的召唤，成为一个学习的妈妈，因为你的潜意识已经开始告诉你要去学习生产、学习母乳、学习新生儿的一些知识，为成为一个新手妈妈做充分的准备就好了。 贴士： 怀孕不仅不会傻，反而会变得更聪明，促进认知能力的成熟，增强学习能力，可别再给妈妈们扣一孕傻三年的帽子啦。 听到没有？终于 还是被辟谣了的。 对，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就是坊间传言，然后其次呢，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你从怀孕那一刻开始你要去考虑的事情就变多了。 是的， 这点蘑菇爸爸刚才已经替我们广大女性们已经来这个辟谣过了，就是你是一个非常能够理解自己爱人的一个老公，但是你在生产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没有体会到过她怀孕之后比如说忘事儿或者丢三落四或者怎样，或者说注意力不在原本的生活上所给你带来的一些小麻烦或者是困扰吗？没有过吗？ 其实还好，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计划的人。 哎呀， 对， 害羞。 然后这方面其实还好，而且我也比较爱忘事儿。 所以我们俩其实是互相理解， 也就是互相都比较对等一些，所以就没有那么挑剔了。 我们两个可能之间还会说，哎，你别忘了提醒我今天晚上要干一个什么事情，然后 两个人全都忘了。 对，我们两个互相提醒， 也就是不存在说，如果说比如谁忘了一件事情，互相嫌弃或者互相挑刺儿这样的，不存在这样的状况是吧？啊，那就还好，那就很和谐了。 所以理解万岁，这应该是就是家庭和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则。 对。 潮流风向标，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个是亲子的互动游戏啊，一个是叫手帕盒，还有一个叫颜色混合，是在家庭当中就可以自己手工 DIY， 用现成的一些材料就可以做出来，陪伴孩子来玩耍，并且在他某些特殊的生长期，比如说7到9个月，其实就可以来玩这样的游戏，去让他感知不同的材质，去了解不同的颜色，以及颜色和颜色的堆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这个游戏当中都是可以体会到的。我们一起来跟这个视频学习一下，特别简单。在就是小朋友都会用到的那种湿纸巾的抽盒，用完了之后别扔，给它留着，把你家里有的一些什么口水巾啊，什么围兜啊，各种反正总之不同材质的，大小差不多的，颜色不一样的，用那个抽纸巾的叠法叠在一起，这样打开以后它就是一个可循环利用的嘛。孩子特别喜欢抽那纸巾盒， 没错， 可喜欢了。所以你给他用这种不浪费 啊， 对吧？而且 但是你初始就要买一个这样一个硬塑料的盒子， 家里面一般都有嘛。 对， 然后这是一个颜色堆叠的这么一个游戏，只要买两个硬纸板，然后买点玻璃纸就可以了。这有点像就咱们这种学校会经常见舞美当中用到的一些那个灯光的堆叠，对吧？ 色片 对、 啊、 没错， 色片，对， 艾丽亚说色片， 黄色和蓝色拼在一起是什么颜色呀？ 这个真的很有趣，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对这个颜色的变化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因为一般大家可能会想着说，那我在家用颜料给他这么试，可是颜料就弄得满地都是，家很头疼。但是这种玻璃纸这种色片就会又环保又方便你收拾，还可以循环。 你会发现一些对于孩子很有趣，然后家长看起来也会觉得很行之有效的玩具，一般都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他们俩就是很有动手能 力，对，所以要这样的爸爸妈妈才行。要有很多家长说啊，那我们去买一个吧，然后发现不好买，让我们换一个玩具，或者换一个玩的游戏。 就大部分家长 pass 过去了。 像我们这种懒癌的家长，或者动手能力不太强的人，都会说好买个玩具，然后玩具上就很开心，就是各种的角度、各种的环节都会给你开发出价格不菲的玩具来。 对对对， 然后到最后就是家里面成山的玩具，到最后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 对，哎，有很好的二手可以处理，就是咸鱼啊， 那不见得都能处理掉。我跟你说，就是卖出去的速度跟你买的速度完全不成正比。但像蘑菇爸爸还有小乖妈妈这样的 CP 就非常棒了，他们的故事一会儿可以讲很久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给你们俩设置了一些问题 啊， 因为我们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做一个爸妈酷爸榜样的，你们是那种有想法然后愿意动手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去想各种各样的招给孩子创造一些玩的元素的那样的家长，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其实是从很基础很理论的这个层面来考验一下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记得在宝宝一岁之前或者是一岁左右这个阶段当中养育的一些知识点。两个人分别有 压力大， 没关系没关系，答错了也没有关系，答错了当 我们没有讲 自己做一个回顾了。 对， 对， 一个回忆和回顾。 我先问问有生二胎的计划吗？ 没有 没有 啊？为什么？ 哎，我跟你说我们要远程 give me five 一下，真的，就我很少见到就是对于二胎的态度这么坚定的，像你们像我这样的。现在所有人问我有生二胎没有，然后还有人说祝你早日怀上胎，我说呸呸呸， 就是没有像他没有像袁一对于二胎有这么敏感的反应的， 但 大多数人都会 很 委婉很 坚定的就直接说不要，然后家长会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松口呢？我说不松口啊，这个都没有商量的。 我发现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极端化、两端化，一个是像咱们这样很坚定不要的，还有一个是坚定要的， 是 就是在中间犹豫的，我觉得挺少的。 错了，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在中间犹豫吧，尤其是那种 是会家庭的周围 对尤对，尤其是那些特别容易被家庭的影响去推动的人，他可能就属于一种摇摆状态。如果时间合适了，经济状况也可以的话，他可能很顺势就要了，就要了。 随缘是吧？ 对对对，我属于随缘派。 就大家如果问我理由是什么，如果问我说为什么这么坚定的不要二胎，我就会告诉你们说，因为保命重要。不是说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于你的生命有多么大的挑战，而是说生完以后养孩子这个过程， 哎呀呀， 他对你的 摧残， 对， 蹂躏。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少用到的恶劣词语，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好像都可以试着揣摩用一下，是吗？ 那好吧，那接下来这些题目就是当时你们俩养孩子一个回顾了，好吗？ 好， 因为也用不到二胎身上了。 对， 但是还是要祝你们。 争取一下全答对吧。 好好好，爸爸先来还是妈妈先来？ 爸爸 好。 我们爸爸先 把爸爸推上战场。 好，第一道题目，关于宝宝发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发烧能够提高免疫力， B 发烧可以长个。 当然是 A 了。 对对对，没错，答对了，答对了。非常的坚定。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混淆的选项吗？因为小的时候老人家会说，哎，发烧了，发烧可以长个儿哟，就是坊间，你没听说过吗？ 没有 没有。 可能南北方的这个长得不一样，北方是说发烧了可能会长心眼儿，就每烧一回就会聪明一回。 对对对， 这是北方的一种说法。 对对对，这个我也听说过。对，发烧是提高免疫力，这没错。第二个问题，胡萝卜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A 有利于孩子哪方面的发展？ A 眼睛， B 皮肤。 眼睛。 不错，棒棒的， 真棒！他完全没有迟疑的阶段，就很 就不太会被那些市面上的一些坊间传闻的东西去引导。 一看就是亲手带大的孩子， 对，也顺便普及了不少知识。 对，第三题，带宝宝出行的时候，哪种颜色的衣服更容易安抚宝宝的情绪 ？A. 蓝色 ，B. 橙色。 啊，压力大了。 这道题有点难，是不是？ 对， 有点混淆。 我觉得应该是蓝色吧。 确定吗？ 确定。 确定不改了？ 不改了。 很遗憾，这道题应该是橙色。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蓝色是具有一种对精神或者对于情绪有 安 抚作用的， 它偏冷色。 对对对，但没想到是橙色，我也没想到。 对 对, 对，这应该是橙色。记住就好了，不要问为什么。对，其实可以下次出门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就是爸爸穿一个蓝的，妈妈穿一个 橙 色 的， 看一看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抚情绪的作用可能对于一岁以下的宝宝会更大一些。因为一岁以上的宝宝已经开始有自我意识，他的情绪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会被外界的这样的简单的颜色所去控制了。接下来这道题目，绝对是回忆啊。 NB 型号的纸尿裤还记得吗？Newborn 对，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穿的纸尿裤，适合体重多少的宝宝使用呢？有两个选项 ：A 4到8公斤 ，B 小于或等于5公斤。这两个选项很接近，就看你当时对于外包装很，或者说这个是不是还记得很清楚了。A 是4到8公斤 ，B 是小于或等于五公斤。 NB 啊，可是新生儿的，对， 确定吗？ 确定。 回答正确。 还是没有受诱惑， 非常棒哎。 因为家里的尿不湿都是他在买。 对于外包装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哈。 而且其实虽然说品牌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尺寸对于宝宝体重的一个范围值都是几乎是相差不大的。尤其像 Newborn 这种，每一个品牌基本上都是5公斤或者5公斤以下。四道题目只打错了一道哦，非常棒。还有一道题目，我觉得对你，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难度，因为你是玩音乐的嘛。接下来一道题目是一个音乐题，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乐，好不好？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ly bongly boo.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ly bongly boo. 熟悉吗这首歌？ 从来没听过。 我也从来没听过。真的，你不要一脸错愕的表情。 这首歌你们没有听过，做父母的没有听过。 没有。 你们的孩子看电视吗？看动画片吗？ 我们都不看。 原来问题是在 到现在都没有看过动画片吗？ 包括你问第一个问题，他现在还没发过烧呢。 对， 天哪！这首歌我本来想问说，这首歌如果就是按理说父母应该都会很熟悉，应该是小猪佩奇的插曲。 空气突然的静默了一下， 空气突然静，但还好，问题不是这个。嗯哼，我要问的是，刚刚这首28秒的歌曲里面出现了多少个冰？ 你有选项吗？ 6个。 不止 6个，我给你选项吧，好不好？ 好吧。 6个肯定不对，我告诉你，给你两个选项 ，A 10个 ，B 12个。 12，sorry。 你可以想一下， 小薇妈妈可以给他一些灵感 和指引。 10个。 你要再听一遍吗？ 好呀。 不行。 我觉得应该是10个。 确定吗？ 确定。 妈妈呢？ 那是10个， 那 我觉得是12个了，反正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这样还有一种好奇心在驱使我。 答对了耶，是12个， 那就我刚刚说的。 对他，你看，女人其实感直觉是最准的， 很准。 对， 天哪，这首歌我们直播间的4个父母间只有 你听过， 人听过。小猪佩奇不是应该现在全世界人都听过吗？ 一个是我们家孩子才11个月， 还没有到看电视的 阶段。对，他们家正好碰巧没看过这个，所以确实 这个真的太棒了。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孩子到现在1岁半了还没有沾染小猪佩奇， 没有沾染到这个引号恶习的小猪佩奇， 没上瘾。 对， 这个事情真的是在于父母平时的陪伴习惯。因为可能像平时工作相对比较，像我们这种平时真的不怎么在家陪伴孩子的家长，那你一到家，他如果真的很想看，或者你觉得工作很繁忙，你没有无暇顾及他的话，你就会丢他一个手机或者 iPad， 然后首选就是小猪佩奇，或者你会认为说孩子们现在都看，他不看是不是就 out 了，就是各种原因都有，但是你们俩一定是有你们自己陪伴孩子的方式的。 我们也是很忙，陪伴孩子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们是用的方法是让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电视这个东西。 可是怎么能够做到？你们在弄手机，你们弄电脑啊？ 陪他的时候一般不看手机的， 杜绝手机，杜绝电。 他也没有去过你们的工作室吗？因为你们俩做音乐的，工作室里面肯定全都是电脑屏幕。 去过，但我们是工作的状态，而不是看着，就是看着电视那样。 而且 就是在他面前，你们没有表现出过追剧的任何状态。 没有 啊， 太 好自律了， 太 自律了，太 难得了，这太值得学习了。你知道我们家现在什么状况吗？就是到了。我在陪他的时候，我在回工作微信，我儿子跑过来， 不推， 对，让我把手机放开，连他都知道，说妈你别看手机了。每次他来阻止我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天哪，太值得学习了。今天这两位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刚才蘑菇爸爸已经顺利的完成了5道这个问答题， 对， 然后还有小乖妈妈要应对5道题目，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跟着。回答一下，看看你在这5道题目里面大概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率。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整整。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政策。 好，龙门广场的辣妈壮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蘑菇爸爸还有小乖妈妈， 欢迎。 大家好。 刚才正在进行的是爱的五连答哈，爸爸的这个爱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到了，除了第5道题目有点坑以外，基本上就只答错了1道题。能够做到这点的爸爸其实并不多， 因为很多爸爸他可能很迟疑，回答问题起来就会犹豫半天，所以说明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的确定， 对，没那么熟悉。但是呢，蘑菇爸爸一看就是那种亲手，按我爸的话说就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的那种感觉。老一辈人都会这么说嘛，一把屎一把尿。但是现在就是说自己亲手带大的，接下来就是小乖妈妈了。 好， 好吧， 好。 你们俩这个在孩子1岁之前，谁带孩子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我， 确实是妈妈，是不是？因为要母乳，没办法。但是爸爸是那种会随时在你旁边陪伴你，然后帮你的人吗？ 当然不会。 人设崩塌了，我跟你说， 这么熟练，我以为是那种一直陪伴在你身边那种啊。 对，他会陪我，但不会陪孩子，就是他会更疼我 啊。 他说 这一点很重要、啊。 对，他说好像自己养了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一样。 哎，我觉得这一点很不一样。很多爸爸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忽略了妈妈， 忽略了妈妈。 对， 对 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是更重要的。 嗯， 我们其实更渴望这样的老公。 对， 好吧，你赢了。来吧，我们开始答题。小乖妈妈这边第1道题目，宝宝1岁可以开始吃盐了。那每天可以吃多少？2个选项，一小于1克，二小于2克。 小于1克， 回答正确。太坚定了啊。接下来，宝宝最近头发有点秃秃的，奶奶说是因为缺钙而引起的。那么枕秃到底是不是因为缺钙而引起的呢？ A 不是， B 是。 不是， 回答正确。这是一个误区，必须要跟大家澄清的哈。好多老人家就会说宝宝一看枕秃就是后面这一块后脑勺的头发没有，或者是每个人形状不一样，有的孩子是成一个条状秃， 对， 有的孩子是这一块就是没有头发。 对， 老人 家也遇到过 缺钙、缺 钙、 缺各种。那会儿吧，就是我说服了很多次，就是坚决不让补这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就是因为孩子老躺着只会转头， 对， 摩擦而引起的。 对， 而且那一波头发本来就是胎毛， 但 它就是会掉。 当时很奇怪的是，因为我们家是在满月之后剃掉了， 它才开始不再长的。所以你说它是摩擦蹭掉的吧，所以当时我也很怀疑到底是不是枕秃。结果发现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大概在百天以后，它才开始慢慢慢慢的全长起来了。我觉得那个时候 人家孩子当时就有点明显，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头发特别黑， 对，生完头发非常 发亮，就那一块没有，特明显， 特别明显。 我们家是一条的那种， 我们家也是条状， 环状的，是不是？后脑勺环状的， 因为头可能太灵活了。所以记住了，枕秃并不是因为缺钙哈。好，接下来第三题。宝宝一岁开始长牙了，长了有三颗牙，但是三岁之前要长出多少颗牙呢？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20颗，第二个选项22颗。 22颗， 确定吗？不敢了， 不敢了， 想 大概是错了。 错了， 因为那直觉也是很对的， 是20颗。 嗯， 现在长齐了吗？ 哎呀，还没数，可能差不多了。对， 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对，没有数牙。 其实每个孩子长牙的阶段也不一样。我身边有百天就开始长牙的。 我妈妈的同事的孩子生下来就带了4颗牙。真的，这要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的话，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对，这无稽之谈一样。 因为你知道，我看就是那个就是农业频道里面说那个养殖小猪的时候，说小猪刚生出来的时候要把乳牙拔掉。 我这个是什么操作？简直了！ 这个镜头我印象很深。可以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农民伯伯，或者是就有过这种养殖或者是观看经 验的。 我这一镜头很深，就是小猪生出来是带牙的，但一定要给它生拔拔掉。 为什么呢？ 不知道，原因我也不记得，但是那个镜头我印象很深。可是人生出来带牙，这个真的是让我第一次听说。 我后来跟他们也在聊，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孕期补钙补得有点过， 我那 个朋友所以孩子提前发育了。 我那朋友也是，他们家还有百天就开始长牙嘛，他当时给我的解释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不是要补钙吗？我说嗯呢，他说买的那个外国的药吧，我没看清楚，他上面说的是 teapot， one teapot every day， 他用的是汤勺，茶勺这么大，汤勺 这么大，对，他等一天补了3天的量， 对，所以他自己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但是没办法了，祝福他晚点长吧，就已经长了那么多牙了，就是后面慢点长吧， 3岁之前20颗哈，大家可以回去给孩子数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更理论化了，母乳当中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的比例是多少？ 妈妈， 有两个选项啊，蒙一下，A 7:3 B 6:4，你可以靠直觉。 7:3， 蒙对了， 这次直觉对了。 对，这两个蛋白大概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提高免疫力，然后防止拉肚子。就是一般孩子可能在接触牛奶或者是乳制品的时候，会出现就是蛋白不耐受、 乳糖不耐受、 乳糖不耐受各种。但是母乳就会很最大程度的去降低这样的风险。接下来第五题啦，到目前为止都是错了一道， 错了一道题，还好， 没问题，没问题。宝宝出生之后开始用纸尿裤，这是咱们这一代孩子非常幸福的一点哈。老人家总说纸尿裤会影响生殖器发育，不让他穿。那么到底纸尿裤会不会影响生殖器发育呢 ？A 会 ，B 不会。 不会。 对，没错。这个问题给到年轻父母都是意见都是统一的。 对。 但是老人家就会有各种 顾虑。 对。老觉得就是妖魔化纸尿裤。 对， 亮一亮嘛，亮一亮比较好。对， 没错，亮一亮。但是我觉得现在适当的偶尔，因为夏天了嘛， 对， 比如换 夏天穿的少的 换纸尿裤之间的时候，也可以让它亮一亮， 对， 亮一亮小屁屁。 对，但是我们也之前提醒过大家，就是如果不要让它长时间的亮，你既要看它在什么什么场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即使是不穿纸尿裤，小内裤还是要给它穿。第一是隐私的概念， 是 对这个部位是一定要被遮起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卫生，因为你裸露这个关键的部位，你不知道会接触到什么样的外界细菌。 对， 这是我们要提醒到我们的辣妈酷爸的。恭喜两位，成绩都非常不错， 80分哦， 很不错。所以看得出来，其实是花了时间在陪孩子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两位是那种特别会有想法，然后也愿意自己开动脑子去想一些，去记录孩子成长也好，自己去创作一些孩子的陪伴物的，那样的家长，能不能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孩子1岁半，在这段时间当中，包括孕期，你们都做了哪些跟孩子相关的事情？ 我们两个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工作狂，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去说用什么方式，比如网上的一些小妙招啊去陪孩子，但我们还是凭直觉，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做音乐的，然后每天在家里面他会写歌，然后我在工作室也会这个写歌啊做音乐这些，然后经常会弹吉他，所以从孩子一出生开始，我们就会。就是出生几天的时候，一天两天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月子中心拿了把吉他，然后在孩子旁边一边弹一边唱。后来两天之后，他也加入。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做音乐的人特别有的一个优势。 对， 就是像我们这种不会自己创作的吧，就老想着说找个人给孩子写首歌，然后你就会看到，因为现在。就当父母的歌手演员越来越多了嘛，你就看到所有那种有创作能力的歌手，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写一首歌。 他其实不是说为了这个，而是因为他真的有这种有感 而发。 对， 就我们有感，但是不知道怎么发。 对，你的有感，你需要把它传递给去创作的人，然后 这样就不 创作人。对，没错，是这样，你转了个二手嘛。 是，所以就音乐是一直陪伴孩子成长的。 对， 但你们除此之外，其实做了很多。叫做衍生品或者怎样，就周边孩子周边你们做了很多，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孩子一岁生日的时候办了一个生日 party，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创意，就真的想给孩子写首歌嘛，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做签到，就是大家宾客来的时候每人用一个那种可以吸在白板上的那种带磁性的小音符。 对，当时是有一个铁的大板子， 对， 然后可能每个人都会，别人都是签名那个贴个纸，但是我们是准备了很多磁性的小音符，可以在这个音符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那个板子本身就是五线谱，然后我们贴在不一样的位置。 因为你们朋友本来也都是大部分是音乐玩音乐的， 并不是 ，也幸亏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谱子还是很好写啊，这个没问题。我们想把那个东西就写成一首歌嘛。后来来了一些这个专业音乐圈的朋友，一看这个不行，得给他增加一些难度啊。升降号、休止符就开始了。 太过分了，给你们制造难题是吗？故意。 就是一个现代派作品，我们就懵了，对，然后就无调性作品。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没法写，然后到现在给孩子的歌也没写出来。 但是留了这样的一个签到版，是不是有图片吗？ 有， 今天有带来吗？ 本来是想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创意，让亲朋好友们带着音符来， 一起来加入， 对，加入创意就给他们一些灵感。一开始觉得这歌很简单，很像 一 个童谣 ，C 大调什么走了。 有点童谣，有点很熟悉的传唱感，但没想到加入一帮真正懂音乐的人之后变成个坑，你知道吗？ 新的音符， 对，他符点就后面加两个符点的，而且还上来第一个音，我记得好像是在上面上加了三个横线吧，就非常之高，叮，然后往下这样子。其实我们平时是做音乐的，其实对音乐声音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理念在里面的。当时给孩子的签到，除了这个贴音符以外，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立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在那个周围设了一个小一点的那样的一个收音的一个环境，就是每个嘉宾过来，他都可以对着话筒录一段对宝宝说的话。我们想等宝宝长大了以后再去， 是一个珍贵的音频素材。 对，一般大家都写，但是不能听， 没错， 到时候再说。听我们20年前的那个声音，其实也很有纪念性意义， 而且那个场景就会被保留下来。 对对 对， 又有环境音，然后还有每个人的祝福，还有自己的心情，其实会更直观。 他们好有想法。 对，所以当时其实来了多少个宾客？ 来了 不到50个， 不到50个，对， 没有一点音乐底蕴的人来的时候很忐忑的， 不忐忑，我去的话我就直接知道贴着音符，我就 没有原因可以唱一段， 完全没问题， 对，唱歌超好听。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想法，就我没有听说过在孩子的生日宴上面这样来处理签到和嘉宾的祝福语的，一般都写个小纸条，然后可能就存个一年两年，你到某一次搬家的时候可能把这个端起来觉得 很鸡肋， 还是不扔，我留着有一 好像再生没什么用。对对 对 对， 所以当时是留了这样的一些珍贵的音频素材，在孩子一岁生日的时候。 对对对， 今天其实带着照片来的，对吧？ 对， 我可以点开给大家看一下吗？ 可以。 这是你们当时布置的一些场景。 对， 你可以自己手动的往后。对， 这是当时我们的那个 后面是签到版吗？不是，后面是一个背景版。 背板 对， 是他一个大实际，就是他从出生到一岁，然后 拼成了一个一字儿。 对， 哎呀，这个就好 哎，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特别有一种 没有孩子又回归到了二人世界的 感觉。对对对，而且有一种明星范儿。 对，很棒。 这个那个就是 demo song， 嗯 ，demo song 就是你们贴音符的地方吗？ 是录音的地方， 哦、是录音的地方。 demo 是他的英文名字。 哦， 他的英文名叫 demo， 小样儿。 天 哪！ 对，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小样，不是很好听。就举个例子， 明白明白。 然后所以就叫小例子了，所以他现在叫小。 那不是应该叫 example 吗？ 对对。 对呀。 哦， 这是手里面是什么？ 脸做成了一 开啊，这个妈妈的主意。 哦，对， 快可以讲一下，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想的是要。嗯，孩子他是一个立体的形象，他不只是有欢笑，所以我们就把他哭的样子做成了面具。嗯，就是嘉宾过来签到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领一个他哭着的面具。然后我们其实那个合影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举着这样的哭脸，有的是举着这样的， 一般 两就是花式哭法呗。 对，然后全部的都可以是他 小表情， 真的很有意思。我也特别喜欢孩子哭的样子，就是拍那种什么百天照、什么满月照，我都特别喜欢挑他大哭的那种表情。 对对对，我也是。 这是很好玩，这是你看孩子中间整个一个懵的状态。 嗯， 对，我放大看一下。 但是你看，就完完全就是 demo 的样子嘛，对吧？头从发型到表情，完全就是本人。 对对， 太可爱了。 对，我是正在学他，我手里拿的那张的他， 嗯，看出来撇嘴，嗯嗯嗯，很可爱，嗯，很好玩。 接下来 后面，哦，这是给他做了一个蛋糕，因为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不要那个太俗气，所以我们选了一个黑金这样的一个 色系。对，你们这个配色也非常少见，一般孩子生日就是男孩子是蓝色调，女孩子就是粉， 或者是 colorful 一点，就彩色一点的哈，一看就是给婴儿啊，给儿童做这个生日蛋糕。 对， 而且因为你知道吗，孩子一岁的时候很鸡肋的一点在于这个蛋糕孩子本身并不能吃， 对， 他并什么都吃不了。 嗯， 对， 但是给他留了一个很好的念想。 是，这个蛋糕超级好吃，不要看它是黑色的，真的很好吃， 看上去又很好吃。那个黄色的是， 我觉得孩子很可怜，孩子说这个大东西这么好玩，这么有意思，但是我居然品尝不了。 他还不知道那个东西可以吃，也是。 但是万一看到大人吃了呢？ 其实可以尝一下也没关系了。 对， 体验 一 个哦，整 个 全景。 对， 你看每个人都 一 个。 就是我有跟着看。 你们对来宾的服装有要求吗？ 没有 没有 哎，但大家都很统一的穿了深色系 啊， 没有人穿特别鲜艳。 对对对，大多数都是深色。这是在冬天的时候，对吧？十二月份，嗯，也难怪。 你看每一个宾客都举着一张哭脸，花式哭法。所以跟整个场景都还挺融， 就没有一个是选择笑的吗？ 是准备了， 就只 没有提供笑的版本， 对，只有哭的版本。 我们是为了求以后孩子的心理阴影面积。 等到你家孩子十八岁或者他结婚的时候，你把这张照片留给，就是在婚礼现场放给他看的话，孩子可能会很无语。 我觉得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娘家人一定会说，这什么样的爹妈？ 我们的亲家， 这亲家真的是玩的蛮大的，而且远处看特别像给每一个嘉宾贴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就是遮挡图， 对对， 这特别像遮住了一样，嗯， 很有想法，这个值得借鉴。当然也欢迎大家选用笑的表情， 对对对，就各种各样的表情， 就每个孩子会有自己一个标志性的表情，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就是皱眉头， 嗯，从生下来开始就皱眉头， 对对对对， 是吧？ 小孩皱眉头其实也很有意思。 是， 再看看往后还有别的照片吗？ 这个，哎，其实我们因为它不是叫小栗子嘛，就是 demo 小栗子，我们给每个嘉宾的礼物就是一包栗子。 哦，其实这个伴手礼也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不管是婚礼还是孩子的这种生日宴，你宴请了宾客之后，那宾客一定也会带礼物， 对， 所以现在很流行送伴手礼。 嗯， 可是你如果送一盒糖，就没什么意思。 对，喜糖人人都会送，这样 对。然后包括送一些多肉，有一段时间也还挺流行的， 对对对， 但养不好就没了。 然后后来我们还曾经接到过，比如有人发那种小盐的那个小装饰品，就是装一些盐啦、啊、一些胡椒粉呐、啊， 对、一些小装饰品。 对， 但是你们这个就跟主题很相控， 嗯， 就大家看到这个伴手礼就知道啊，我参加的是小栗子的生日宴， 对对对， 就记住了。 嗯， 然后还有吗？ 嗯，后面还有吗？ 其实我看到照片的右下角带的一个 slogan， 应该也说请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就是活动的布置展台的人来做，是吗？ 嗯，对， 也是，还是 有 到了一些 原因，是一家 是吗？ 对，是他们吧？ 我不知道， 我看 我是我朋友帮我弄的，我都不知道是谁， 就是一个师姐了。 一会儿私下可以聊。 也就是还是会请到相应的专业人来参与其中一部分。 因为像这种舞台搭建什么的，就是你有很多想法，你可以去给设计师去说，但是最后呈现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效果。 明白， 但实际上这场我们真的就没怎么操心，真的就是 很省心了，是吧？只需要把伴手礼，然后把那个给嘉宾的一些图案，还有这个手里拿着哭脸笑脸啊哭脸做好之外，是吧？ 就把你的想法提供给他们就好了。就确实这种事情，你就要移交给专业的人做。 对 对，真的是这样， 能省心，对，能很省很多心。 这是嘉宾在现场录他们的祝福语。 对。 这个后面的背板上面也是有嘉宾签字的，这个背板你们都留下来了吗？ 哎，这个没有签字。 这个没有签字。 左边。他这个背板的左边，左手边， 没有，那是照片大世纪。他说的是照片大世纪，这等于算是印刷上去的，对吧？ 对， 这些照片都是爸妈来提供的，这也需要很细心的父母要去整理。 这个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父母来说没有问题，因为手机天天在身边，尤其孩子每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瞬间，以及想要保留下来的照片，都会。 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张爸爸的大头照， 就是你看，还是跟为了跟孩子有个对比，就是五官的感觉是完全一样， 真的是很像，就爸爸的基因赢了。 真的赢了，我当时就说，哎，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为什么爱了一下，对自己很不满吗？ 你是对孩子长得像你这个事情不满意吗？ 长得像他一点多好啊！ 这个爸爸很有自知之明，为什么我们这些爸爸没有自知之明呢？我现在统计了一下，包含我自己在内，我身边的所有的孩子，两岁之前都没有像妈妈的 啊，那我心里平衡了很多。 我就寻求了很多的答疑解惑的这个理论知识的。这个支持，发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在里面的。比如有一派遗传学上说当年早很多很多年前原始社会的时候，大家是混居的，对吧？所以因为孩子是妈妈肚子生出来的嘛，所以只能证明这个孩子是妈妈亲生的，而是哪个爸爸的。你知道吗？在群居生活状态，原始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明确的知道的。所以当孩子生出来那一瞬间，他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其实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求生欲，因为我需要爸爸来保护我。所以这位爸爸，你看到了吗？我长得跟你那么像，我就是你的孩子，快来拥抱我。这是一种就是从原始人那个进化的这种求生欲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第二个呢，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妈妈有怀胎十月的这个过程，爸爸没有。所以整个怀孕过程，妈妈跟孩子的这个连接是天然存在的，可是爸爸并没有参与其中，所以只能通过孩子长得像爸爸这件事情唤起爸爸的父爱。这样一个完全复制粘贴的小玩意儿在我的怀抱里，爸爸就会油然而生那种想要去保护他的想法。但是为什么逐渐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就开始不像爸爸了，开始像妈妈呢？ 基因。 那是因为孩子发现爸爸不太靠谱，还是像妈妈比较好吧。 我怎么觉得唤起了我的求生欲呢？ 这是一些说法哈，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也不知道。但是确实，你从概率学上讲，好像孩子刚生出来小的时候像爸爸的还是更多一些。 对，但是也不排除那种说在两岁以里确实长得也跟妈妈一模一样的，我也见到过有，无论是男孩女孩，但是可能这样相对来说还是几率会少一些。 他们不是都说女孩会像 爸爸， 女孩像爸爸，男孩像妈妈，对， 去哪儿了？ 会有的，会有这一天的，我们耐心等待就好了。这是刚才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孩子在半年之前一岁生日宴的时候融入了你们自己有你们的职业特色，然后也有你们想要传递给孩子以后的一些记忆的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很难忘的生日宴。除了在这个生日宴上给孩子去量身打造了这样一些元素之外，其实你们生活当中也一直在做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事情。 是的。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这件事情由来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想给孩子写一首歌吗？这歌一直没写出来， 歌没写成， 但是没关系，我们给天下的孩子写歌。对，因为我们在 天下 的孩子，是不是 的？有一种心怀很宽的感觉。 对， 但其实我们内心真的初心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明白你们在写一些适合孩子听的音乐。 对，因为其实是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很重视音乐嘛，我们就给孩子想找一些这个 优质的音乐内容， 但是很少。 这点我真的很有同感，就是我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就是虽然我自己不做音乐，但是好歹也做音乐节目主持人，所以咱们多少对音乐是挑剔的。 是的， 你就会发现市面上很多玩具，你按一个键，它放出来那个音乐，大部分都是广场舞阿姨们爱听的音乐。 对。 屡试不爽， 只有少数一些，我们不是崇洋媚外啊、只有少数一些就是外国品牌的玩具当中的音乐， 绝对是儿童音乐， 是让你觉得还能入耳的音乐，但是也有很多它的重复率非常高， 太高了， 就那几首经典的 Twinkle Twinkle、London Bridge， 对， 就是这些， 是， 对，所以当我在我孩子上那个早教书当中看到，就是有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的时候，我都惊叹了，天哪，这个歌其实也可以收录到儿童的教材里面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很多像你们这些对音乐有挑剔感、有要求的父母，你们去想给孩子创造的一个环境， 是的， 就是既然没有现成的好音乐可以挑选，那不如我们自己来做。 对，我们想的就是给自己孩子做也是做，那我们还不如就分享出去，我们做的大批量的东西都是可以给每个孩子听这样子。 对，而且恰恰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孩子缺的就是这个东西。首先很多现在市面上的音乐是我们觉得孩子需要听什么，我们就去给他做一些比较幼稚、比较听起来比较 简单 的那种东西，但实际不是的。他只要旋律和歌词简单就可以了，然后孩子其实是可以接受音乐性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希望让孩子多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 对，重要。对，孩子一定是不是只听儿歌的？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市面上很多的儿歌，他那个唱腔都是很做作的。 小邋遢是不是？ 就很老派的吧？就是那个年代很老 嗓门唱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小邋遢。 其实那就是代表一个很老派，大概有可能那个版本应该是在 20年前 录的， 是没有 就是我们80头的人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听的歌， 就是它一直都流传到现在，没有任何改进。 对，我也很好奇， 歌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唱法？这个很奇怪。 而且你发现了吗？我们小时候听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现在竟然还是这些歌， 还是这些。 而且你想，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能理解，比如说建起了大工厂啊，什么新厂房啊之类的， 这些词儿放在现在还是不能理解， 对，就不接地气， 所以不够与时俱进。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现在孩子因为独生子女也多，而且家庭条件比上一代要好得多得多，所以我觉得更需要给孩子灌输的一些是关于分享、关于爱、关于帮助这些正能量的东西。 对， 嗯， 所以你们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都会以什么样的主题作为自己的首选？写过哪些吧？ 好多 好多好多。 现在有多少首了？写了 有个100多首吧。 100多首了， 能不能比如说唱那么 一 两句，或者唱那么一两首？ 下一个时段好不好？ 对，我很期待， 来跟我们来现场 live show 一下好吗？ OK，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这对这个父母，他们自己是做音乐的，所以他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专业性，去给所有的孩子们提供适合我们当下孩子们需要的那些声音的素材。我们稍后在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两位会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live show， 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再次欢迎一下蘑菇爸爸和小关妈妈。 Hello， 大家好。 然后会音乐的父母平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孩子提供陪伴的元素的？刚才说到给孩子写歌，这个歌不局限于儿歌。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你别看孩子小，他对于各种事物的接受度都要比你成人所想象到的要宽泛很多。 对， 他是一个接受度很大的状态，是完全就是一块海绵，他可以吸收任何的东西。所以怎么样选择哪一首歌给我们来现场秀一下？ 我选择我们最近写的一首吧，就叫这个关于爱的一首歌。对， 歌词是谁写的？ 我写的。 曲呢？ 也是我写的。对，这首歌叫爱像春天一样，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很多儿歌是教他去索取爱的，比如什么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什么很多，但是没有很多除了英文的东西，就是很少东西教他去分享爱。也不知道，也就是孩子也不知道爱是什么什么概念，所以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概念。但因为爱这个东西是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希望通过一些比喻，通过一些平时他的一些感受，来告诉孩子爱是什么。 好呀好呀，那我们就 听一下。 对， 你今天没有带乐器，只能清唱了。 没关系， 小乖妈妈，你先开始。 唱功都没有问题。 妈妈呀，天， 没关系，两个人的这种二重唱会更好听。 可是你没有宝贝。 妈妈像春天一样的爱你，和温暖春风一样爱你，像清晨的阳光，像夜晚的灯火，妈妈像春天一样爱你， 爸爸像春天一样的爱你。你起底了 ，sorry。 和细细春雨一样爱你，像温暖的拥抱，像坚实的臂膀。 爸爸像春天一样爱你，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歌、啊、对、 嗯、你知道在您好的地方在什么吗？就是一个人唱，另外一个人在和声， 嗯， 这个非常棒，就在伴唱的那种状态，就是像家里面，比如说像他们家，他唱歌很好听，就唱将级， 嗯，没有没有，跟专业音乐 比，但是他创作没有这个能力，但你们学音乐也会创作， 对， 但是我相信他老公不会伴唱的， 对， 对， 他只能在 KTV 里去狂吼， 他只能一个人干唱。那我们家就是，我还能唱两句，我老公连口都不会张的， 他会听就好了，他会听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这种先决条件注定了你们家这个整个音乐的环境非常美好， 嗯， 所以孩子就会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熏陶当中长大。 对，我们平时可能走在路上，然后就动不动就。就是比如说看到今天的月亮就很好看，然后就 随口的唱， 就唱了一首跟月亮或者说要不创作的歌，对不对？ 对，就可能是哎，比如说哎对，走， 半个月亮爬上来，一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一啦啦梳妆台。 你看啊，就他们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合歌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是咱们平常夫妻对话，就咱们可能是一种逗趣啊，插科打诨，他们就是没事来一段两个人的合唱， 对， 你就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就是所以为什么当年傅笛生和任静 要提到他们俩合唱呢？ 不是，我要暴露年龄。就是像这样的夫妻档为什么就是会产生那种别的组合产生不了的那种化学反应、 嗯、 就是因为他们有彼此相知相识和相爱的那种基础在、嗯、 然后你组一个组合出道。 对，你们 两个就应该组一个组合出道，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他刚刚唱了一段小歌，他们认为的小歌爱像春天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再唱个两三遍我就已经可以给孩子唱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歌 朗朗上口， 对，朗朗上口，特别适合妈妈没事就哄着孩子，无论是安抚他的情绪也好，或者说哪怕说安抚他睡觉也好，我觉得特别适合。所以这样的歌我希望能够更多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说生活当中、嗯、因为可能比如你在家里擦擦地的时候你唱起一首歌，哎，小孩就会发现，哎，我被这个妈妈的声音吸引过去，然后等于在侧面跟妈妈或者跟爸爸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交流。 对，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一个桥梁。 这样吧，现在就口头约定一下吧，以后我们辣妈正传每周节目间隙的音乐由你们承包了，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太棒了，我们就有原创的高质量的适合小朋友来听的音乐了。 对， 这音乐不见得就是我们耳朵里面经常会出现那些儿歌， 我们可以每周在节目当中 去更新一批， 对，跟爸爸妈妈去放一放，让孩子们去听一听这样的歌曲。 太棒了， 很好。 歌是你们提供给孩子的一个财富。 对， 其实除了歌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对不对？ 对，绘本我们也在做。 哦， 对， 绘本这个事情就在我看来是一个大工程。 对，挺费劲的， 要有文字编辑， 是 你要有绘画插画， 对， 然后你同时你们还在做有声的版本， 是的， 要做后期的录音、嗯、包括动画也得配上， 对， 总之很多、嗯、你们现在是在处理哪一个环节？ 我们是在做有声绘本，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给孩子的东西都是做我们擅长的， 我们很挑， 对， 对， 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去传给孩子，因为我们觉得给孩子听的东西太少了。 嗯， 还有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希望音乐和声音这种是给孩子好的影响，所以他在生活当中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对，他是有一个应用性在里面的。 对， 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挑食， 嗯， 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那可能一般父母说，你看那个大力水手他吃完菠菜以后他长肌肉了，这可能是老一辈这样说。然后但是比如说我们会写一个歌，什么那怎么唱， 胡萝卜营养大满贯我好喜欢，这种 营养大满贯我好喜欢，就这样， 红番茄有酸也有甜我好喜欢，这种 他把一些儿歌不完全放在一个就是只是单纯欣赏音乐的环境，他把它放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然后呢可以跟孩子整个成长的环境里面都联系起来。 对，就比如说早上 无处不在音乐， 会跟他说那个早安， 然后会跟他说午安，然后还有什么出去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我可以跟你玩吗？ 我渴望他们出一个让孩子拉臭臭或者在卫生间里能够开心的歌。 快了，快了，真的会有，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培训如厕的阶段， 对， 你要慢慢的随着他们家孩子成长的脚步，一切都会有的。 我们家 感谢你们孩子比我们的孩子早生了一年， 给之后的孩子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我们这边拿到了你们给我提供的一个叫美好的一天的一个系列的音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就是刚才就是里面 是故事性的还是 其实它强调的是应用场景，比如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一天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像比如说教孩子不挑食，教孩子去帮助别人，或者别人可以帮助你，还有就是 出门要自己收拾东西， 对，自己东西自己收拾好，还有自己事情自己做，还有什么，就总之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会遇到的场景，比如吃东西之前要洗手啊什么的， 就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小习惯，然后用这样的有声的方式去灌输给孩子。 对， 我这边拿到了9集，每一集都很短，大概也就是3分钟以内的。大意1到9，你选一个数字。 对， 我放给大家听一下。 7。 7。 哎，其实我们听第一个好了，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有一个仪式感和开始感的。 开头是早安，然后是收尾是晚安。 那我们就来听早安好了。 好好听一下早安。 好， 然后再待会儿听个七，看看是七是什么。 对，这一次不欺负那些只听的朋友了，因为光听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好的一天》第1集。 起床了，宝贝。 小乖妈妈，早安呀！ 快起床看看外面，今天天气真好呀。 可我还要再睡一会儿啊。 好啦好啦，快点起床吧，美好的一天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你啦。太阳挂在晴朗天空，暖暖的微笑，快快起床和他说早安。云朵挂在蓝蓝天空，像是棉花糖，快快起床和他说早安。一阵微风吹过耳边，空气真新鲜，挥挥双手和他说早安。新的一天那么美好，就在你面前，开开心心和他说早安。 预备起床啦！ 太阳挂在晴朗天空，暖暖的微笑，快快起床和他说早安。 早安。 云朵挂在蓝蓝天空，像是棉花糖，快快起床。 起床变成了一件就不像我们儿时记忆当中就是那种大冬天被掀开被子关起来那种阴影式的那种状态， 那是被时间挤压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但是如果周六日的话，我会选择这样的方式跟孩子一起起床， 然 后呢 周一到周五选择吼是吗？ 这样岂不是周末跟工作日区分得很好，上学跟不上学有很明显的区分对待？ 说实话，虽然孩子小， 他其实对周一到周五和周六周日是有自己的一个感知的，因为像咱们这种要工作的父母，就是周一到周五要忙自己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可能会尽自己所能去陪孩子。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说孩子刚上幼儿园，周一到周五要上幼儿园不愿意嘛，就现在很常见就哭嘛，但是他后来发现周六周日是可以跟爸爸妈妈在家待着的，所以周一到周五去幼儿园的时候都会回头，进校门以后边哭边回头跟爸爸说星期六，就他自己会有这个概念。然后包括比如像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家孩子他周一到周五每天我上班的时候他也会不高兴，但我会告诉他今天是什么样的安排，妈妈几点回来，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不是说完全固定的点儿，那我会告诉他今天什么安排，妈妈会在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今天你吃完晚餐即将要洗澡的时候我会回来陪你一起洗澡，然后和你一起睡觉，他就会很有安全感的说 OK 那可以拜拜，然后就走了。但是他到周六周日就会全程黏着你，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你不走了，他就会很愿意的拉着你做任何的事情，不要小瞧孩子，什么都明白。 是的， 所以像这种起床只是简单的一个起床，让你们像我感觉这个三分钟两分五十八秒的时间，有对话，有音乐弹唱各种， 还有叠被子啊整理床铺啊都有了，我觉得 像是一个小的儿童剧一样。描述的就是起床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也反复的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给孩子从小去建立秩序感，去建立安全感，不要就是尽可能去避免那种分离焦虑症，这一切的基础都是给孩子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时候都去建立他所应有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当你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入睡这件事情之前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玩一会儿， 然后 读一本书， 洗澡 喝奶刷牙，然后关灯，暗灯或者把灯光调亮，然后在床上玩一会儿，说一个睡前故事就该睡觉了，这个孩子他只要习惯了以后他会很顺理成章的去一步一步按着走，他会很踏实啊，我接下来就是要干嘛了，而不是永远都在猜测说我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的， 而且我在想说，像这样的一个，我们刚刚听是早安哈，就会觉得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当中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他一种音乐的暗示，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那种特别雀跃的朝气满满的，对，是这样子的，就不会说动不动就家长就会一抱个猴呀，他力气特别足，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咱们这些年轻的辣妈伙伴们做得很好的一点是，已经把说话的那种方式改成了一种平等的对话。 对， 比如说让早起这种事情，不会像以前的父母那样就是 临时的 只靠吼，但是也是 闲 话。但是我们只能保证说学龄前目前还能安稳的说话，因为很多像我们身边的我的一些闺蜜，孩子可能已经到了上学的 上学年纪了， 再加上家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早上真的是跟打仗一样，因为你不能迟到呀。 对， 所以很多那样状态的 来不及轻声细语了，对不对？ 他们就会跟我说你现在觉得有耐心可以好好说，等孩子上了学你看看，早上不靠吼根本不可能行动起来。但这是后话，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让这一天来得更晚一些，或者让他就干脆不要来。 对， 对，或者在小的时候能够给他通过音乐也好，或者通过一些故事和绘本的能力，让他尽量的能够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去接受和发展。 对对对对，这美好的一天，我们刚刚听了一个早安，你还想听别的吗？ 听听后面的吧，因为它一共是九个的话， 好好， 我想听 一个 七。 好啊好，你真的很喜欢七。 对， 我也很喜欢七。 我们看看七这个数字， 七是什么内容。 对， 蘑菇爸爸，今天我们要出去玩对吗？ 是的，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好像还没有，你可以帮我吗？ 可是蘑菇爸爸自己也要准备啊，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好才对。好吧，那我自己去准备了。 漂亮的小背包自己整理好，最喜欢的衣服自己穿好，鞋子和棒球帽不要忘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自己的事情自己要做好。漂亮的小背包自己整理好，最喜欢的衣服自己穿好，鞋子和棒球帽自己穿戴好，出门啦东西不要忘掉。 出门之前， 嗯， 然后爸爸妈妈 要去玩， 对，用唱歌的方式告诉他怎么来自己整理这些小东西。 嗯， 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掌握了这样的技能，或者说你拥有了这样的有声的素材之后，你就会把自己从那种婆婆妈妈絮絮叨叨的父母的角色当中拉离出来。 没错， 就其实很多时候，你在我们小的时候，你会觉得父母太烦了，成天就是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而且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件事儿， 对，说的都是我知道的事儿。可是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不喜欢的样子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拥有这样的素材的话，你出门之前都可以按下 play 键 不用不用出门之前，就是你经常提前给他一些做一些循环往复的时候，到出门之前他已经知道说，哦，妈妈我要去准备背包，我要去把我喜欢的东西放好，然后收拾好穿好鞋子，然后准备好了给你出门了。所以很多那些婆婆妈妈说教都已经放在了之前， 就被跳过了， 对，被跳过了，然后被这样很好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一个儿童歌谣给取代了。 就是脑海当中洗脑其实有很多方式，有那种传销式的，对吧，喊口号式的，也有絮絮叨叨式的，但这种美好的旋律式的，为什么不使用这样的方式呢？ 括弧打着一定是有爱的名义的，不是打着，是有爱的名义的 其实除了这种生活小细节哈，就是培养就是自主能力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的，需要用一些这种美好的旋律去编排之外，我最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快要会说话了。今天还有人问我的私人教练，他正好就突然聊起这个话题，他说你们家孩子快要会说话了，是不是就开始家里面就要买各种什么唐诗三百首各种的这个就是有声读物，成天就是什么什么白日依山尽，就各种各种各种他就跟我探讨，他说你说人会多背那么几首诗有什么用呢？感觉日常生活当中并用不到啊。我说不，你错了，虽然我不太认同你前面说的，说孩子会说话了家里都要摆满这些教材，这个我不认同，但是会这些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有用的，比如大家一起站在那儿在河边看日落不会诗的人只能说，哎妈呀太好看了，妈呀太好看了，但是你如果会一句诗，至少你会说孤物语，你哎突然 齐 平，对对对， 齐飞， 孤与落雁齐飞， 对 至少你会吟一首诗，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的这些早教的素材也依然还是咱们小时候听的那些，对吧，还是用那些很老派的声音，很老派的传授方式在教学这些东西。你们给了我一个素材，是你们自己录制的， 是的，我们 用我的理解是洋气或者说更容易接受版本的这样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是吧，这个对，这个我想说，其实我们并不说现在市面上那些是有问题的，比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古风古韵的那种偏国学范儿的那种， 其实也是有它的风格在， 对，我觉得那是没问题，那是很好的，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尤其对于3到6岁低龄的孩子来说，我觉得反正他小学的时候也要学这些唐诗，那不如让他先有一个印象，而且我觉得唐诗那么美，最重要的是用音乐给他赋予一个画面感， 对， 就像我记得我上学时候背那个《阿房宫赋》，我觉得就是特别美，他那个描写特别的特别棒的那种感觉， 对， 我是可以理解的，但 如果孩子只是摇头晃脑的像四书一样去背，我觉得其实 对八股文一样的背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对，所以我希望给他一个画面感。 其实也是有咱们的一些这个历史原因在，咱们的传统文化在传承的时候是只有文字流传下来的，咱们自古以来没有音乐的记录。 对， 有的高山流水的这些东西只能是去通过古籍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你去寻找一些元素去拼凑起来。 对， 但是咱们从来都没有谱子，这个东西五线谱也不是咱们发明的。 是的， 所以在音乐这一块咱们可能在传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积淀。 对， 所以你说的文字很优美，描写的画面非常美，可是缺乏能够匹配的一些美好的旋律在。 对， 所以你们去给孩子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对，并且这个东西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比较朦胧的印象，就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会说，哎，这个是我学过，我唱过，那他大约的色彩会是这样子，而不是完全找那个古曲。首先很多唐诗没有古曲的， 对， 另外就真的是古曲，比如满江红，它是怒发冲冠凭栏处，它是很古风的那种，可能孩子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喜欢它。但是 跟他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也不匹配， 对， 所以他接受度会比较低一些。 对，但是以后他可以学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好多其实古诗他们做的那种音频是跟这个诗词的本身的意义是有背的，比如说一个特别悲怆的国破山河在这样的，我配一个很开心的，那可能对于孩子 那就是厂家自己匹配的音乐了。 哦，对，那个可能他是不太契合。 那你们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音乐的配比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来创作的？ 我们全部都是原创的，就是你可以听到声音的每一个部分，然后 想法呢，你们是根据诗词 的意思， 对，来创作， 真的就是画面感， 对，画面感，可以听一首。 好呀，可以听一首。在你的 CDR 上，你要选一个数字吗？推子在 CDR 上，在你面前， 好， 你要选 一个 数字吗？ 五，好不好？ 好，我们调到五的地方。OK。 和小乖妈妈一起学王维的唐诗《画》。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 是其中的一首唐诗。当时创作的时候想法就是你念完这个唐诗多少遍了以后开始这个旋律在脑海当中出现的， 并不是。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一会儿留给我们下 灵光闪现。 稍事休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带来了很多他们自己原创的哄娃素材，非常优质的一些音频的素材，之后还会有一些画面的漫画，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 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最后半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看。 嗯，也欢迎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这两个非常有想法，同时有才华、有执行能力的人，做了很多事情。刚才细数一下，给孩子办的生日宴就已经很特别了， 很惊艳。 对， 然后呢，写的儿童的歌谣， 对，儿童歌谣给写歌，包括其实歌已经做到精致程度，像是一个小儿童剧了，每一个故事都是。 还有有声的绘本， 对，有声绘本，哎，给唐诗配一些曲，然后配一些唱腔，各种。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些，哎，刚才说的是。这个古诗怎么来配这个音乐，对吧？想法怎么来的？ 对， 灵感怎么来的？ 其实没有说灵感，这其实是我们专业的一个作曲技术。就是读完这首诗之后，它所表现的一些画面感，用管弦乐的方式把它配出来，有点像动画电影的那种配乐方式，因为那是孩子比较能接受的，而且也是能够通过音乐性直接传递画面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这些东西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教了吗？ 并没有， 就是我的从一个行外的人哈，就是感觉就是其实他拿到这首古诗也好，他会跟音乐有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内心的感受，就是这个地方该平该上去该下来该怎么怎么样，他其实有一个像波峰波谷一样东西的， 就其实旋律大概的 大概就 已 经有个走向了，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关于对诗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些东西感觉比较深刻。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每周要写周记嘛，有一次就是老师教了那个《孔雀东南飞》，然后看完我觉得啊好感动啊，那个时候，然后周记就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就把那个东西用他那乐府诗那个体，然后又写了两段。然后把这故事给续写了。 爸爸从小是个文艺青年呢， 这就是他注定他要做一个音乐人，他内心当中老天爷赏饭吃的，他对这东西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共鸣感， 对， 就是看完之后就已经 就是有想法， 就心里有很多音符已经开始堆叠了，你知道，就开始堆砌出来一些乐谱的走向啊之类的， 摁都摁不回去 的。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没有听友问了，大哥是业余诗人吗？不是，是做音乐的。他只是很有想法。 嗯， 这是说到刚刚给就是古诗词哈做一些音乐。其实两位日常，我们从刚开始开场的时候就说了，或者你们可以从视频的各个细节里面已经捕捉到他们俩的恩爱程度，绝对是非常高的。这个指数如果没有100，有99。 这不像很多人说是上节目秀恩爱那种，不是， 是 发自肺腑的。 太真实了。 对。 就他们还给自己。在当了爸妈以后，是爸妈当了爸妈以后的事情吧？这个 其实是一个持续的，就 一直在做， 对， 给自己日常生活写了一个漫画，连载的，把他们之间的一些小对话、小的场景用画的方式给画出来了。 就像很多人很喜欢，比如在微博里面留下一些两个人的经典语录，他们是用漫画的方式记录下来， 对 吧？ 画也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没有，我会先去记录下来，然后写成分镜，然后去找一个画师来执笔 啊。 会这样 跟我们分享其中的一两集吗？ 可以，哎，就其实它都是一条一条的，可以多看几条，可以。 这个， 我们来，你们俩自己挑一个你们认为特别有点的一个， 这个第一个吧，就， 哎，孙佩那边我需要连重新连一下，这个 可能还没有连上是吧？没关系， 我 们快看一下，对，哎，我觉得小乖妈妈真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就一般来说，比如说已经会把这个点子记录下来， 就你有这个想法， 对，就已经很不错了，有一个草图，然后留下一个印象，可能日后两个人自己翻一翻看一看， 对， 也就不过如此。但他真的会执行到说好，找这个去找一个专业的 代笔的一个漫画师把它画下来。哦，名字叫古怪日记。 对， 为什么叫 连载叫 古 怪日记吗？ 嗯， 因为是蘑菇爸爸和小怪。 哦，谐音 古怪。 哦，嗯， 他们俩太有想法。就这种东西想名字这种事儿，在我看来是 特别难的一件事。 难， 就好像我们给节目起名字定性一样， 是 吧？ 太难起到好听又满意的名字了。 古怪日记啊， 这一集大概是个什么日子？ 小乖妈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是那个提手旁那个撩 啊，撩 撩圆，圆是圆人的圆。 对，就是他是一个星星，然后我是一个圆人，然后他来撩我，就是星星之火可以撩。 哎，你看画的就是画面上这个蘑菇爸爸手，就是拖着小乖妈妈的下巴，就是在撩人的那种感觉。 但是小乖妈妈表情并不是很开心， 很尴尬的感觉。 猴子了，就是。 圆的状态，对，但是捕捉到了你们两个就是形象上的一些特点， 对，星星然后和圆人， 对对 对, 对， 然后像下面这个，这个也是就是都是日常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把它记录下来，是有一个谐音，你看这是我们两个正在睡觉，我们两个是掉过头来睡觉，因为他打呼噜 一头一尾是吧， 对，是这样的。 哎，这是一个打呼噜的解决好办法耶，我都是把我都是把旁边的人踹醒或者捏他鼻子，或者怎样，反正各种怪招。 他们都试过了，踹不醒我，而且这个方法其实治标不治本。 嗯，他只能说暂时躲开一下， 对，暂时躲开， 这可以用。 然后对，这是我们睡觉，然后旁边会有一个衣柜嘛。 嗯哼。 然后我就，哎，每天那个，我就说啊，那个柜门开就是鬼门开，然后你看这个柜子里面就会出现。 哦，一些想象， 一个小灵魂， 对，就是一些想象。然后他就真的被这个东西吓得睡不着了， 啊，真的， 对，鬼门开就是鬼门开， 天哪， 那就是你知道这种点，只有夫妻之间他们能 get 到， 对对对， 灵魂有很多很冷的那种小组， 说明彼此确实很了解，也知道怎么能够吓到他，怎么能让他注意到这个东西。嗯， 这一集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我们两个很喜欢散步，然后我会就很喜欢各种天气啊，你看云彩很好看，月亮很好看，我会经常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上半部分，你看就是走在一个草丛中，我说哇，这些小树好可爱啊，你看像不像理了发梳着各种各样发型的那种小树丛，因为不是会给那个树丛去理发吗？他说不是去给他们理发的，那是因为就把他们剪的都是 一样的，把头剃掉了。 对，就他们 是断、哦、好暗黑呀、啊， 树杈嘛是他们的歌。 小乖妈妈是少女系的， 一下被暗黑。 蘑菇爸爸是暗黑系的。 嗯，然后啊，还有这个是，就是他比如说躺在床上会撒娇，然后我就爬过去，然后我说叔我是谁，然后他说啊，你是女王大人，就是一种服软的感觉。 哎，这个古怪日记特别适合给大人看，就是说这个 夫妻日常，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 嗯，可能小朋友确实还是渗入了哈。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这个漫画的点子非常好吗？因为这又是说到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们为孩子做了哪些， 嗯， 就是当你成为父母以后，就很容易把重心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尤其是妈妈。 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有了孩子之后感觉生活变样了， 嗯， 爸爸也会有失落感，妈妈也会有失落感。尤其是当孩子他真的成年了，离开家或者出去上学了以后， 嗯， 家庭的重心也一下就没有了。 嗯， 就这种感觉，他的起起伏伏是变化很大的。 嗯， 可是他们这种做法是保留住了夫妻之间依然有的那种小的爱的感觉， 小默契，还有一些彼此之间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让彼此有一种找到那种轻微的兴奋点的地方。 对，就是若干年以后，哪怕是孩子他成家立业了，离开这个家以后，你们翻开这些古怪日记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可以坐在摇椅慢慢聊的那种， 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给他们的爱情保鲜，我是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这种爱情保鲜。 其实我们的教育理念也是说，我们两个更相爱，然后孩子才会懂得爱，这样， 嗯。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包括我也会跟我的老公说，我说，就是你不要想着说会跟孩子在一起一辈子，就他一定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 嗯。 最后 还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 对，走到头了还是咱们两个人。 嗯， 就是虽然这种理念大家是可以达成共识，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琐碎缠身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最初的那些想法。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其实我内心认同你的想法，但是我操作起来或者我做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像我心里想那么的积极啊，那么的配合你。但他们俩就像，不论是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小的互动，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另外人都是很礼貌的接住，然后 然后继续配合演。但往往我们生完另外一个都是，哎，散场了，这种感觉对不对？ 捧场， 对，完全不捧场就冷场了，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属于都是爱互相捧臭脚 的，对，演的越来越入戏， 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你们的生活就很有情， 很有情绪。 对，听友已经说了，说袁一老阿姨的总结经验被看出来了。孙佩想说什么？ 没有，我说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管他行不行，先做了再说。 嗯， 对。然后我举一个小例子，就他，哎，小例子，就 小例子， 没有，举个例子就是说， 举起来。 啊，他经常会问我，就撒娇时候问我，你有多爱我？这时候我就表现出了求生欲，我说略强于孩子。 啊，略强于孩子。 略强于孩子。 嗯。你看啊，这种小问题是很常见的夫妻之间。 先说你，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们家老公会怎么回答？ 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爱不爱我？哎呀，当然爱。就现在他还会这样回答。 嗯， 对， 我们家会说。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演不下去了？对不对？演不下去了吧？ 可以理解，包括还有那种答案，就是老公会说你有病啊！ 啊，对，就是我是委婉的说了这句话，你有病吧？所以你看，不同的工作性质也好，或者情绪、灵魂不一样的人，真的性格不一样。 所以他俩都是那种拥有有趣灵魂的那种， 所以他俩能够碰撞在一起。嗯， 而且就是。整个都很合拍，所以做了很多他也想做你也想做两个人都能找到兴趣点和热情的一些事情。 嗯， 接下来在这些事情方面还要继续再深耕吗？还是说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其实还有很多没讲到，比如说拍照。 哦，对， 你们俩还很爱摄影，就是不会做音乐的摄影师不是好父母，我感觉。 哇塞，好全呢， 是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记录生活的人， 嗯， 我就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说漫画还是拍照，其实它都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你把它留下来。 或者说艺术其实是相通的， 对， 对吧？ 对，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现在那个工作室还帮别人拍照是吗？ 拍，对，我其实之前的几年会专门去拍宠物，然后因为很多人其实 宠物很难拍耶， 对，要抓拍，然后要很你懂它，然后它对你没有距离感，放下了防备，你拍到它才是一个鲜活的它， 嗯， 然后就是很多宠物的主人会把它们当亲人一样来养， 就是孩子嘛， 对，他们每年过生日时候会过来拍一套照片这样子，就真的可能比我们的孩子还要更亲， 啊，真的是会比养孩子还会更精心一些。 对，从拍宠物那时候掌握了这个技能以后，之后可能拍什么都不在话下， 拍孩子非常容易。 对，其实拍孩子，大家如果去带自己的小 baby 拍过照片的话，会发现拍孩子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谁都能干的， 嗯， 就是专业团队他能做出来的就是那种从满月开始， 嗯， 满月宝宝一直在睡， 嗯， 他怎么样能够在保证让这个孩子睡的过程当中给他换各种各样的造型和摆各种各样的姿势，不闹醒他让他继续睡， 嗯，是的， 然后以及在他仅有的几分钟清醒 的状态下， 睁开眼睛一下抓一些很难得的画面， 对， 然后随之就是到他白天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睡眠时间，但是还坐立不直的时候， 嗯， 怎么去拍， 怎么去逗他，嗯， 一岁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时候， 他要抓回来啊，就孩子是乱跑的， 对， 嗯， 去逗他， 对， 这些都是很难的技术活，你要是自己在家去干这些事儿，可能拍半年都不见得拍一张照。 那这个工作室里面，阿丽亚还是说这个小蘑菇爸爸， 对， 都会上阵吗？ 不，那个是我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哦，这是你来，小哥妈妈自己来做，对吧？ 对， 我们是两个工作室。 哦， 它是一个音乐工作室，它就是会有自己的录音棚，然后可能主要是制作方面的， 嗯， 然后我是一个音乐的作曲人，就是我是一个创作人， 嗯， 就比如说会写一些艺人专辑或者是一些影视剧的 OST 这样子，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摄影工作室， 嗯， 就是用来拍照。 哎，那我会觉得说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比方说在你这段时间接了一些工作，需要写一个音乐大部头的创作的时候， 嗯， 然后你怎么去兼顾比如说类似于像摄影工作室还有一集孩子， 对， 就这三个工作，对，而且你还要在偶尔可能还要配合一下爸爸的工作或者爸爸一些事情， 嗯， 还要留出一些事情，两个人还要稍微打情骂俏一些，就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完全混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就会变得很乱，然后我就会变得很乱， 就会很焦虑， 对，就会很焦虑， 事儿那么多， 嗯， 我们会稍微挤一下时间，比如说早上会有一个仪式感，就是我们两个起来先要去早上好，然后互相就是去问家庭成员的早上好， 嗯， 然后 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吃鸡蛋嘛，然后这个鸡蛋是小朋友负责去扒开给我们吃，然后会给他的分工，然后我们出门一定会打好招呼，或者早上起来我去洗漱的时候，他会去陪孩子弹一会儿琴啊之类的，然后他不在的时候，我可能会陪孩子就是坐在那边看绘本，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是见到我他就会拉手手，然后把你拽到那个小的那个台阶那边，然后坐下，然后拿一本书过来让你给他读，然后会有个这样的亲子时间，然后出门路上因为两个工作室就隔一个院儿，然后很近的，然后路上我们两个就可以谈论一些我们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会有一些录音的案子啊之类的会到他的棚里去录，这样我们两个又是会有一些交集，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吃，然后我多数的情况下人是坐班在那个摄影工作室里面，这样我随时也可以去拍，然后会有一些视觉上的东西去安排，然后等到下班我们还可以结伴下班回家，这样 然后再继续讨论一些工作上或者生活当中的事情，等于得做了一个情感的交流， 对，或者等孩子睡了以后，我们偶尔还会出去看个电影。 就他们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很多在夫妻档在一起工作当中最和谐的状态。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 天天朝夕相处也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就双职工所谓的，你知道吗？我们还有很多这样双职工，就是很你会听到他们经常私下里抱怨说：“哎妈，成天就低头不见抬头，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 那你们是把这些时间分配得刚刚好，就是若即若离的感觉，然后离得也不远，随时可以到。 对， 然后呢，还会有一起在一起的时间和在一起的交集。我觉得关键还是他们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就他们不会觉得一切事情很琐碎很烦。 我刚才一开始见到他们就开始总结，他们是有趣的灵魂，然后 对 生活充满了一种积极和爱的状态，然后呢又有 idea 又有执行力，然后同时又有时间愿意去动手，就是 他 这些 写下来这些， 就是这几个感觉让我最后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做的就是每一样都像模像样的感觉。 所以 就 他们是那种大家会觉得说很羡慕或者很向往的那种合拍的夫妻，就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是想在感情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就是 soul mate， 对， 以及这样的伴侣。很多人会苦恼于我的真正的伴侣不是我的 soul mate， 是的， 对吧，对吧，对吧，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各种想法， 同床异梦啊之类的。 对，所以就是有听友问说你们怎么度过七年之痒，我觉得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你们，就是你们之间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所谓养不养这个事情，就是它一定是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合拍的音符在，所以才会痒或者痛或者怎样怎样。 对， 所以你们之间的生活也不存在说你们的圈子太小，你们在一个圈子里会觉得很枯燥，完全没有。 哦，不会， 你们就觉得每天都生活很有乐趣，哪怕只是夫妻日常的一些对话，都可以被你们写成漫画。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这个培养方面，我不知道你们俩现在孩子已经不到两岁，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说未来孩子一定会朝着音乐这个方向，还是说将来会可能让他去尽量的涉猎在你们音乐范围之外的其他领域，还是有什么样一个畅想？ 这我们俩应该分别说吧。我的想法是看他的兴趣，看他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没有学音乐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 干这行了。 对，我觉得还是看他兴趣，但我一定要求的是他做一件事情要专心，要投入，要把这个事情当事情做，而不是走马观花的去把一些事情就是我又做了这个又做那个，但哪个都没做好。我更关心这个。 妈妈呢？ 我基本上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我可能会偏就是虚一点，就大面一点。比如说这孩子抓周时候，他其实抓了一个葫芦，就是悬壶济世，就是我们没有去给他特意的去限定说你以后多学点音乐，或者你看家庭有这个氛围怎么样，你喜欢的事情你就好好的去做，只要你能感受到通过你做这个事情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好的，它能带给你一些积极正向的东西， 对， 你是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生活的就 OK。 所以你们更注重的是孩子他是不是开心，或者说他是不是很享受生活这个状态。 是的， 以及爸爸会有对于他要坚持这个事情是有要求的。 对， 因为他们的度把握特别好。你像有的人比如说父母两个人又这么有才华，又有音乐的一些记忆想传承给孩子，因为孩子肯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比如他将来有可能会成为比你两个人在音乐方面有更有造诣的人，那如果我是其中的母亲，我可能就会希望这样，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甚至说有可能是音乐家庭出来一个医生。 我觉得这一切都有可能。 对，都有可能。 他们也并没有给他画一个 框框， 对，没有画这样 的一个框，在音乐这个范围当中去玩耍， 对对， 不是这样的。在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说一个小小的小的细节，就是在我约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跟小关妈妈是同届的 同学， 大学同学， 嗯， 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我当时微信他，我说你看这周三有没有时间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你们的这个育儿经啊各种。然后他当时回我的是啊，我先问一下，就是我的夫君的时间，然后我来回复你。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跟我说，嗯，我已经跟我的夫君商量好时间了，他也可以，我们就可以两个人一起上节目了。就是虽然只是日常生活中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细节点，这就是夫妻两个人有商有量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我替你做什么决定，或者我帮你去应对什么样的事情，而是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摆在这里，咱们俩商量着来，你觉得 OK 那咱们一起，如果你不 OK 我时间 OK 那我可以自己去或者怎么样， 对， 这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些小事情。 对 对， 没错。 哦，我记得 因为你们习惯了这种东西，就是如果太刻意的话可能反而会起反作用。 是的， 很好，今天是两个小时，聊得很开心，我们获取了很多， 对， 大家都为人父母，然后生活方式和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各自也获取了一些营养，然后包括你们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带来了这么多 声音方面 的声音方面素材的这些财富。非常感 谢，谢谢你们， 特别谢谢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而且我觉得他们也确实给很多现在年轻的父母展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榜样。 对， 就很多事情你不要光停留在口头上，但凡你有能力去把它在生活当中尽一份努力去做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做出来就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反馈，也会让你对自己有一种怎么说不一样的认识吧。 对， 嗯， 多的去记录生活，像他们两个一样，这样以后回忆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财富。 对， 再次感谢你们，也感 谢 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茶楼梦工厂》《辣妈正传》，稍后为各位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